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对，好。 啊，可以，你再帮我看看 Julia， 如果 Julia、有兴趣的话，你再帮我介绍一下。 你说杨凡的老婆吗？杨凡的老婆也叫 Julia。 写考哦。好啦，大家暌违两周，我们应该只有休两周吧？ 好像第三周了吧？整个超颓废。 Sorry， 因为上礼拜我刚好有礼拜六加班，所以没有办法录。 对啊，然后在上一个礼拜是那个连假嘛，我们也休。 但连假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偷懒了，这要声明。连假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录两集休一集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才休的。 然后就顺势休下来了，这样。 对对对，顿时有同学阿桃说：“哎、欸，这礼拜要录什么？”想说干你娘，不要录了，继续休吧。而且现在是礼拜六早上十点，林北昨天晚上出去喝酒，今天还起了一个大早，就因为阿桃给他不行录，下午不能录。 哈哈，哎，不是啊，其实你喝酒应该是几乎每天都在喝吧？ 我那每天都在喝，你知道我没乱动。 可是我看你 IG 线都很长，要么就是吃好料的，要么就在喝酒啊。 就是吃好料跟喝酒只能择一啦。你那听众朋友会以为我是在酒商上班，上礼拜酒展的时候一直在狂喝。好了，欢迎大家今天录制杜心照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阿桃，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妈宝。 对，这个主题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看 PTT 啊，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在看，然后我自己不管是在 BG 版，就是男女版还是婚姻版，其实都还蛮常看到，就是大家对于另一半就是 是不是妈宝这件事情有蛮多的抱怨，就是感觉这是一个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事情，就像 AA 制，最近 AA 制在男女版又开始热议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不知道你身边会有常常那种把哦我爸说怎么样怎么样，或我妈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就是常常把这样子的话挂在嘴边的人吗？ 我觉得不太会有，但是其实当你提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好像这种情况就是我爸说我妈说，好像以前在国中、高中，甚至说可能到大学，因为我一想到大学，我确实有个大学同学还蛮常讲说，我爸妈怎么说的。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时间段会比较多人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我们，觉得我们现在25岁以后，不是我们已经30岁了，你30了。还是不方便透露。 什么25？啊，突然之间，一时之间有点太惊讶。 Anyway， 反正就是，我觉得到了25岁、30岁这个年龄层，妈宝已经不再是那种叫做我爸说、我妈说，而是那种我觉得他是那种，你会在这个人的一些行为模式之中判断出他被他的爸妈就是掣肘的很多。 你说被爸妈容易被爸妈影响，就是爸妈比如说他遇到一个事情，如果爸妈有给他一点建议或者是就还蛮容易被影响那个方向的。 对， 本来要往东走，但后来变成往西走。 对对对，或者说我觉得具体一点来讲，就是他没有办法替自己当下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做任何关键的决定。 可是你知道我自己啊，我说实在的，我真的身边没有那种就是我爸爸说什么我妈妈说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什么我妈说我们八字不合所以不适合结婚要分手什么，这种我真的都从来没有遇过，连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就是对我来说好像这种东西好像只是 PTT 上面的那种奇闻共享的那种感觉。可是我最近真的是有遇到一个社会新鲜人，就是我朋友他的女朋友，然后他大概才23、24吧，就现在刚毕业没多久的这个年纪。然后我们就是在关心他的求职的一些因为他好像最近才刚做了第一份工作，做没多久不喜欢就离职，然后就是目前正在准备找下一份工作。然后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还真的都是问他说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 做这个工作，他真的就是哦，是我爸爸叫我去的。然后问他接下来要找什么样子的工作，他比如说对服务业感兴趣，好了，那就会好奇说哦，那你要做服务业的哪一种？那他可能比如说餐厅好了，那问他说哦，你对餐饮也有兴趣哦？他就会说嗯，也不是欸，是因为是我爸爸叫我去的。他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哦，是我爸爸叫我去的，是我爸爸介绍我去。他包含他第一份工作也是他爸爸介绍他去的，然后做的也不是跟大学他念的那个科系是一样的， 嗯， 就是那个时候我还蛮惊讶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什么都是你爸说，那你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可我觉得对于一个社会新鲜人来说，你要要求他有太有想法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毕竟大家其实你看现在一堆人在讲说什么线上博弈诈骗的那种求职， 嗯， 那本身现在求职这件事情就已经充满着各种彷徨跟危机，我觉得大家会想要依靠一下父母的想法也是情有可原啊。 我觉得当然是这样，没错啦，是啦， 对，但我觉得就是插个题外话，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听讲好像都在讲妈宝或是靠爸宝是一种算是负面的人格特质，但是假设说妈宝爸宝意味着没有办法脱离权威或是某些上位者规定的路线的话，那搞不好其实我在面试的时候，如果这些 HR 或是这些主管们发现说，这个人很好掌握，他可以好好的完成我交办的事务的话，那其实搞不好是一种加分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看产业？比如说，如果真的是他是在那种产业链产那个叫什么产业链，比如说是制造的，他就是遵循 SOP， 我告诉你说这样子怎么做，然后是实务上的，就是你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按照这个步骤做出这个成品，就是很 OK。像有这样子的特质的人，就像你说的很顺从、很听话。可是如果是在 Google 或者是比如说苹果这种公司需要很多的创意，需要很多的很多事情，你可能得要自己决策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合适？ 的确是这样， 对吗？因为你不可能去一直依赖你的老板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对吧？对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但是 anyway， 反正呢，就是我自己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自己一开始想到的一些跳出来浮出来的人名，其实还蛮多都是新二代，就是演艺圈的一些例子。 你话好好讲哦。 就是你也知道，常常上新闻的应该就那几个嘛，对不对？什么有动物，什么鹿啊，什么的， 什么什么拳法、古拳法的那种。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美国那个什么什么要恐怖分子枪支的那个啊。 等一下，那个无差鲁呢？你知道，就是刚我们提到的那个什么动物的，是他弟弟吗？ 谁？ 无什么鲁啊？靠腰。 女生吗？ 对啊。 谁啊？吴淡如哦。 好了，算了，这段把它剪掉，当我没讲。 那你讲的是谁？吴淡如。 我讲的是吴淡如靠北哦。 哦。可是我觉得他们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太一样哎。 等一下我们这段会剪进去吗？ 应该是不会被告吧？我觉得好，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先录，然后到时候再评估看看。 好，或者是我就把他的名字那边砍掉。 好，你说无差鲁那边，然后我说谁，然后我就直接接一个就，我知道你说谁了。 没有，这边我就直接剪进去，你白痴哦，哥。 什么意思啊？等一下， 我说我等一下就直接把吴三鲁这三个字给砍了。 哦、oh, okay, ， 然后你还他妈的给我一直在讲吴三鲁，你要我怎么剪？ 我觉得他不算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我自己会把它比较归类在靠爸那一边。 哦，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妈宝跟靠爸我自己觉得不太一样。对，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好，我先来讲一下就是关于妈宝的特征好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刚刚这样子讲下来，我觉得妈宝的特征比较是不为自己做决定，因为我自己觉得他们可能一个部分可能 maybe 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想法，但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当你不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是因为你不需要为你自己去承担那个决定的后果的那个责任。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嘛，你当你做出一个决策，它一定相对应的会产生一些后果。对，就像我刚刚讲求职那个例子，比如说他第一份工作做没有，可能 maybe 没有一年他就离职了，那他为什么选择离开？他就会说哦，因为我不喜欢，是因为那是我爸叫我去做的，并不是我自己想去做的。 对 对嘛，你就把这个责任就是回到你爸爸身上啦，是他叫我去的、啊、对吗？ 欸、可是你想想看，他虽然说在这个案例上面叫做这是我爸叫我去做这个工作，但是最后离开是他自己选择的。如果他真的 是、啊、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全然的妈宝或爸宝，那他应该就会继续乖乖的待在那边。 对啊，是这样没错啊，他选择离开啊，但是他离开之后他的那个后果就是他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他就找不到工作，而且他也 不太清楚他自己想做什么。 嗯哼哼， 他可等于是说他可以把就是说我现在离职，我现在没有收入，是因为我之前做的那一份工作，就是当然那个选择就是怎么讲， 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说妈宝在任何事情上面都会要听比如说爸爸或妈妈的话，可是在一些事情上面，当他比如说我们问他说那你选择离开就是我怎么讲，我觉得有一点分散那个责任吧。 嗯，我懂了。 对啊对啊，所以 我自己觉得 我会觉得妈宝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当他做很多事情的那个结果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都会说哦，没有，那是因为我妈叫我去的，其实我本来想要做这个，可是因为我妈的关系所以我选择这个，对，但是我现在做不开心我离职啦。 嗯，那靠爸其实听起来感觉就应该是、 啊、 就是使用上一代的资源这样子吧。 对啊，我自己觉得是靠爸，就是说我觉得靠爸，其实我觉得妈宝跟靠爸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都好像都是比较偏向负面的，当然我觉得这个这两种特质的人当然都是或多或少我觉得都是有利有弊。那我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靠爸，是我觉得是家里面有很多的资源，那他的人生因为家里面的资源是一路顺遂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就可能就是社会眼中的人生胜利组吧，那可能自己并没有那个能力，就是我们讲扶不起的阿斗，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明星，就是无性偶像，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嘛，就是都有在演艺圈。 嗯， 那你看他们两个都享有这个吴爸爸的资源跟人脉，我应该没说错嘛？对，但是 船票好像快要寄过来了。 我现在，但我很害怕、欸。 女儿表现得很好，但是另外一个好像有点， 我觉得女儿感觉就是我们客观来说嘛，我自己没有特别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他们，但我觉得女儿她可能在待人处事上面，或者是他自己的能力上面，或者是他也是比较自律的一个人，那他也比较少负面的新闻嘛，对不对？ 嗯， 对，就是他自己的能力，他也善用他爸爸给他的资源跟人脉，所以他自己在演艺圈也有一番的我们讲成就好了，对嘛、嗯、可是儿子就是他也一样享有爸爸的资源啊，可是却好像就是被我们归类在妈宝那边，就是好像我你看，就比如说出事情了，是需要爸爸妈妈出来帮他擦屁股的，对吗？对，而且你知道，像我们在讨论妈宝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自己最近换了新工作嘛，那我之前的前一份工作跟现在的工作，我自己觉得工作的对象跟族群是金字塔的一个是底端，一个是顶端， 嗯， 对，就是我可以感觉出这两个族群的不同吧， 而且感觉、 就是、 嗯，就是我插话，因为感觉因为上一个是在检索，这个是在一个比较相对贵族的一种教育体制里面、 嗯、 感觉上应该上一个有可能是甚至很多家人是跟他切断关系的，然后这一个是比较像是被家人捧在手掌心的， 是、嗯、就是真的是捧到手掌心到一种我自己觉得有点夸张的地步，就是 我会觉得他们已经不太，我个人啊，客观来说，我觉得他们把永远会把他们自己的需求放在优先的位置上面，不管那个需求是大还是小。那当他们，我自己讲一个最简单请假的例子好了，我们以前小时候应该不太敢随便请假吧？我是说我啦，我们就是小学、国中那个阶段，就是不太敢，就是无缘无故就无故没有到学校，或者是那时候要迟到的时候，你其实是会很紧张的。 嗯， 就是多数人来说，好，那他们就是迟到可能也无所谓，那可能今天不想出门上课，就是 就会用各种理由直接叫爸爸妈妈帮忙请假。对，那我觉得到最后爸爸妈妈管不住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平常一直不断纵容的结果。 但是你们这个学校主要也是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去国外发展，对不对？ 是这样，没错啊。 我觉得这就真的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很大的差别，因为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是一个以集体为主的，所以我们会希望不要给别人带来困扰，我们会以别人的需求为一个很优先的考量的东西。但是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西方文化就是非常个人主义啊，所以他们确实以个人主义这个文化角度做出发的话，他们觉得自己今天不想来上学就不想来上学，我觉得是合理。当然说可能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我们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跟不能接受，但是我觉得以他们未来假设他们就是要去西方生活的话， 嗯， 我觉得是合理的。 OK， 我觉得这个当然 OK， 但是我觉得我当然是先拿请假这个例子来举例，但是因为就像刚刚讲的，他不来上课那他自己的决定啊，对，他得要为他自己选择出不来上课这个决策去负责嘛，比如说他可能就 loss 掉今天这一天的课程。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个人主义跟尊重别人这是两回事。欸，就是你把你的需求放在你先照顾你自己，你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的前提，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不能建立在你冒犯到别人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们是有冒犯到别人是不是？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有一堂课已经要开始了，我已经准备要关门了，好，里面已经就是老师也都到了，学生也都到了，我已经准备要关门了。那有一个小朋友，他为了想要借可能是充电器还是什么吧，他就直接也都没有跟我们说，就是旁边都是有两个老师在，然后他就直接就是在那个门旁边说，哎，有没有人有那个什么什么的充电器，然后我们就在旁边说我们已经要上课了，我们要关门了，然后他就是完全当作没有听到。然后就是他先满足了，他先达到了他的那个需求之后就直接离开，都不会说不好意思打扰了或谢谢什么都没有。对，又或者是说他们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公共的区域嘛，就像可能像 Google 的办公室那种感觉，就是会有公共的区域， 这么高级啊。 也没有到 Google 那么高级，但是就是一个可能这个，对，就是拿来做举例。然后反正就有公共的区域，就是小朋友下课的时候可能可以在那边活动的地方。那他们可能就是下课之后所有的垃圾就会堆在那边。 嗯嗯， 对，那我就不认同就是你刚刚说的，哎，个人主义，他们会以他们自己的需求为主，可是我觉得这当然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得要建立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之下吧。 嗯，我同意。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妈宝跟靠爸对我来说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自己觉得为什么靠爸会让这整个社会当中去形成一些负面的评论，是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哇，他这个这样子他没什么能力，然后一直搞 trouble 的人，可是他却可以享有这么多的资源，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剥夺感，会让社会大众逐渐形成仇富的心理吧。所以我们对于靠爸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好感。就像比如说以我来说好了，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对啊，我从小是这么努力跟认真的人，但是因为我的家境的关系，所以我没办法怎样怎样怎样，也许如果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可以靠爸的话，也许我可以有更多的成就。 嗯，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心理上的不平衡，让我们对于靠爸是会有一些负面，产生一些负面的评论啊。但是当然我觉得靠爸也没有什么不好。 嗯哼哼， 对，我觉得自己要去善用那个资源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是不是以前有一集在聊阶级也有关联了，啊？我们是不是有聊到？ 嗯， 我们真的是灵感已经到了尽头。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阶级这一集里面有聊到说，我觉得我不认为有一种资源叫一路顺遂，我反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有资源，所以你一生奏折。其实跟连胜文一样，大家如果知道连胜文，虽然连胜文后面跑去哥大还是去什么学校，然后修了八堂课变成经济学家好了，但是他以前是在福大，你看他跟他的兄弟姐妹相比，他其实读福大是超废的，但是就是 你拥有了这些资源之后，你就很容易被人家作为比较跟批评、 嗯。 就像我们刚才 一直会放大检视、啊， 对，就像我们之所以会有靠爸，我们一直在聊靠爸靠爸这两个字，好了，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资源、嗯，然后他们没有做出符合我们预期的东西，所以他们才被 批评。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就是双面刃嘛。因为他当有了这个资源，我们就会对他有一些期待。不要是讲我们，就是光是他们的家人都会有给他们这个期待，就会我觉得这反而也是一种压力。 嗯， 对，对啊，所以可能真的就不见得是好事。其实这个我应该之前在聊阶级那时候有讲到，就是那个蒋家那一代，蒋友柏的弟弟，你们 蒋友清。 对，我就觉得他其实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就是嗯、对，他是背负着那个蒋家的那个，我觉得蒋家的后代都是啦，都背负了这个光环吧。 那最近要选市长那个算吗？ 对，好，你等一下真的会收到传票，我跟你说。嗯。好啦，对啊，然后其实像我觉得，现代其实很多年轻一辈的夫妻，他们买房子也都有，就是我觉得买得起房子，多数都是要让，就是由家中的长辈一起帮忙支援协助。 对，多数 嘛， 多数都应该 是 会有，是有双方家长负责帮忙一点头款了、 啊。对，帮忙。 我说实在话，我觉得虽然大家都在靠背说靠爸靠爸，说，我觉得就算今天是台积电的人好了，你说要。我们先假设在双北买房，或是在一些比较贵，像新竹某些地区好了。谁他妈投期款可以？谁工作几年可以拿出投期款300万去买房呢？ 对啊， 谁口袋里有这个钱？我真的是觉得，嗯， 除非你真的就是都要不娱乐费，就是娱乐费完全都没有、嗯，然后不可以出国，什么都没有那种省吃俭用的情况， 或者是你投资真的很 厉害，你就没有生活品质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投资也会是一个风险，万一都赔掉了呢。 对, 对, 对， 而且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其实很少有那种用极少的时间换取极大利益的事情，多数这种有这种说法多数都是骗钱，都是诈骗。 而且， 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工作真的很辛苦，你很认真在做，你哪有那么多余的时间再去做这些股票的那个操作？除非你自己本身就是在做金融业的，除非 是这样没错啊，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什么长辈可能都会拿他们以前赚钱的那种模式或生活的模式来套在我们这身上吧，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时代真的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很多年轻一辈的新婚夫妻买得起房子，真的也是靠家中长辈的资源，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靠爸的展现嘛、 嗯、而且我觉得靠爸展现，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两难，你像我不知道阿桃有没有关注，其实最近美国应该是升息了，然后其实带动全球升息这件事情，就是利息往上升，所以其实多数的人在房贷上面，现在还在缴房贷人，应该是不断的每个月要支出的额度是越来越高的。 那利息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譬如说你可能本来每个月只要付3万块的房贷，可能之后会慢慢变成3万5或3万7之类的这种数字。我们现在讲到靠爸，就是你靠爸的资源获得了买房，但你其实也因为靠爸的资源，所以你接下来在现在这几年下来，你可能支出的房贷的成本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这个靠爸的利益你当然尝到了，但是靠爸的这些负担你也开始慢慢的要尝到了。 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你除了你讲的那个， 而且 每个月， 对，我插个话，我觉得因为有些人搞不好根本不想买房， 但是 因为就是上一辈的那些要求说，你作为一个男人，你成家一定 要 有房子， 要成家 要 立业， 对对对，你一定要有房子嘛，所以说搞不好有一些本来没有想买房的人，虽然说，上一辈有资源让你拿到一笔头款来去支付，但是，我本来没有要付这么多房贷的。但是就因为这，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当然有一点，一定会有上一辈觉得靠腰啊，你甜头都你尝啊，那个批评都我扛，是不是？但我只是要讲说，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情况是真的存在在这个社会上。 我觉得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个每个月要付利息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当爸爸妈妈，就我觉得。由爸妈来帮忙去支付一些，真的不见得全部都是好事。因为你看哦，比如说假设我们两个结婚，然后我们两个薪水在没有很高的情况之下，由你妈妈、由你爸妈那边可能出比较多的钱，那势必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他们想要随时来都可以，因为这个房子也是我出的、啊，对不对？他们可能在装潢或者是在家具 在白色这上面就会有很多的意见，那可能不见得是我们所想要或是我想要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情况最可怕，因为其实回到我觉得我们在这边有找到一个靠爸跟妈宝之间的交接点，就是这两个情况都会让上一辈在你这一代的话语权变得很高。 嗯， 就是你我们刚才讲到说妈宝的一个定义叫做你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那其实你靠爸你拿人手短之后，就像你刚才讲的，他觉得他自己出了这笔钱，他也可以偿还这个房子，或者说 对 我，或者说我们更往下一步来看，叫做我出了钱让你可以成家立业，所以我对于你成的家我有一定的话语权，就是这个话语权不仅仅只在这个房间的摆设，这个房子的风水朝向，而是对于你这个家里面的种种事情我都有这个话语权。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养着养着也会变成妈宝啊， 对， 你会变成靠爸变妈宝嘛。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上一代过度涉入子女的任何事情吧，不管是在他的职业上面的选择，或者是家庭的经营关系的管理，我觉得都是上一辈对下一辈有太多的涉入啦。 那我觉得我还是要在这边澄清，就是我跟阿桃其实完全没有讲说这集的节目是要批评上一辈，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使然，这是一个台湾长期以来的文化使然。 就是怎么讲，我当然不是站在比较批评的角度，但是从我比如说从工作或者是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来看，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家长过度的涉入或过度的提供资源或过度的提供帮忙，其实反而会让下一代的孩子没有办法学习承担那个责任或者是长大的机会。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剥夺欸。 嗯哼哼，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没差啦，反正我做这件事情，我爸妈会帮忙我解决。 嗯哼哼哼哼， 对，因为其实我 这样也就是妈宝的形成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每次只要孩子在学校遇到任何的事情，第一时间就是他们就会直接跟爸爸妈妈反映，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直接打电话到学校去念我们，或者是说去骂我们，觉得说哦，为什么我的孩子需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他又没有做错事情，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对，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对啊，我觉得就是爸爸妈妈真的太帮忙的话，会让孩子少了很多可以学习的机会。 嗯，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啊，我觉得在教养过程当中一直要强调的是到底孩子应该要怎么样去学习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去面对去解决，然后去寻找一些资源，而不是说一直只看到你要帮他把那个问题移开。对， 我觉得在这边我也是蛮推荐大家去看，应该这个在这个节目也已经提过无数次，大家可以去看一个叫做 Winnicott 他的理论啊，他其实在儿童发展理论里面就有讲到很多孩子如何慢慢逐步的脱离父母或是主要照顾者的一些协助，然后独立的去探求自己的世界观。我觉得就是我们讲到妈宝，我第一时间也是想到这个他的理论，就是如果说从小到大一个孩子在自我探索的时候都被父母给喝阻，或者是被父母告诉你说你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正确的，当然我觉得在某些时刻来说这个东西是必要的，因为孩子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被建立，但是一旦孩子对于某些事情做出了质疑跟挑战，我觉得父母不要第一时间去批评或是去更改他的探索方向，而是去适度的跟他做讨论。 其实你刚刚讲这个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常常会怎么讲，会养出这样子特质的孩子，会不会是爸爸妈妈其实他也是很想要证明他自己是有能力的爸妈，是可以提供很多资源的爸妈，是可以帮忙解决问题的爸妈，就是我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妈妈，就会不会他可能也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需求的，而且我一直觉得妈宝这个字眼隐含在背后的情绪是恐惧，就是我之所以会说我妈是这么做或是我必须要顾虑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对于我不遵守这件事情有一个恐惧存在。 就是他们其实是双方一起形成这样子的互动的。 对对对，就像你刚才讲到说，如果说我的爸妈很需要透过这种事情来证明，那你就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孩子而言 成人这么庞然大物的 overwhelming 的一个存在，他一定当你要证明自己给孩子看的时候，他一定会有恐惧的。 对，好像讲到这边有点沉重，可是我自己在 PTT 上面反正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不管是爸爸还妈妈还是就那一代的还是子女听到，我觉得都是一些好事啊，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反思一下这样子的互动状态。你如果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如果双方都很喜欢或者是很满意，我觉得这有这是这个比较让我觉得比较可怕。但当然如果他们自己都喜欢，我们也旁人也无话可说啊。 没有没有，但是问题就是妈宝这件事情会成为一个问题，就不是因为那两个人的问题。我不会轻易路上看到有一个成年人跟他妈妈然后就说哦妈我都听你的话，这样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不会、我会是因为我今天要跟这个人互动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是个妈宝 哦， 所以他们两个自己开心、 okay. I don't fucking care， 但是他们两个成为妈宝这个关系 影响到别 人，他才会是一个 问题。就是如果他可能是你的伴侣或者是他是你的同事的话，你就会头很大这样。 对啊， OK， 因为我自己就是其实常常在那个 PTT 上面看到类似这样的文章，我觉得妈宝这个东西其实常常在被放在感情里面男女关系里面无限上纲。 嗯，什么意思？ 你自己会有这个感觉吗？就是常常会看到很多女生上面去那个 PTT 上面去发一些抱怨文，然后就觉得她另一半很妈宝。比如说在挑选房子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男方的妈妈有很多的意见啊怎样怎样的，然后可能让男方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然后最后可能就是听妈妈了，她就会只要好像听妈妈的，就是很多女生都会觉得哦很妈宝这样。 嗯， 对，就是我觉得无限上纲到后面好像变成是在争论，就是不已经不是根据那个事件了，而是说好像是在争论说你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那你如果听我的，那就表示 OK 好，就是好我是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有无限的延伸，就是说到底是我重要还是你妈重要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完全概括掉，因为它其实回归到根本，妈宝还是一个很文化性质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感情里面的妈宝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浮上台面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伴侣，譬如说如果我跟阿桃结婚，阿桃跟我妈有争执的时候，而我这个中间人是采取沉默嘛，或者是我支持我妈，他才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就讲沉默这个中性 的情况好了，一旦沉默之后，阿桃就必须要独自的去面对我妈。 对，所以你是会选择沉默吗？ 我还没先不要逼我表态我意思是指说如果我沉默，你要独自面对我妈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独自面对违背长辈不守规矩的这个文化上面的逆风。 嗯， 所以他其实还没有扯到说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这件事情。嗯，就你听我还是听你妈，因为伴侣在妈宝这个情境之中从头到尾一定都是处于下风的。然后我不是妈宝，我先讲，我妈说 我 不是妈宝。 但是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当婆媳之间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如果我现在要讲的意思，我没有再站在女方那边哦，但是我现在比较客观的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只要婆媳之间有一点，我们先姑且不论到底是谁的对谁的错，只要反正他们有一点冲突，然后、先生如果没有选边站的话，就会被挂上是妈宝这个词。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他如果选边选在伴侣这边呢， 就不会被冠上妈宝啊。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常常就是只要比如说这件事情明明很明确的就是其实是女生的问题，但是他如果站在他妈妈那边，其实我可以理解先生有的时候站在两边都很为难。 欸，前阵子是不是有一个那个谁被他某一个老婆还是前妻在墙上写他妈是妈宝， 写死妈宝 欸，那个事件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我觉得我们这些旁观者，我先声明，在旁观者在这边评论说谁对谁错，他妈都超低能。但是，欸，那个时候的风向是什么？你记得吗？ 那个时候的风向是比较偏向挺男生，但是他们实际， 因为觉得老婆够疯，是不是？ 对，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女生占下风，是因为她的情绪失控到她有在她的屋子里面做了一些破坏的行为， 装置不是装置艺术，或是涂鸦艺术吧？ 哦，原来那个是装置艺术，就是 这应该不是文化霸凌吧？ 无敌破坏王是不是？ 笑死！ 好啦，反正就是他那时候，我觉得他比较吃亏，是因为他 我姑且不论到底那个妈那个那个先那个男 生到底，那个妈宝，你刚才讲的哪那个妈宝？ 不是啦，反正就是姑且不论他到底是不是有听他妈妈的话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那女生比较就是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劣势的位置，就是他自己先破坏整个屋内的装置，然后还在什么镜子还是墙壁写的死妈宝，然后画了一个笑脸这样子。 哦， 对，就是。我觉得你这样的行为就会让人家觉得你很疯啊，就像之前那个小甜甜刮车一样的意思啊，就会觉得那是恐怖情人的行为嘛，对不对？ 嗯哼 哼。好，总之对，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妈宝这个东西在感情里面，我们常常就会有点无限上纲，就是这种东西好像就是我问你说，如果我跟你妈掉到水，你要救谁那种感觉？ 我会先救火。 对啦，反正我自己觉得婆媳关系。确实真的很考验男生的智慧。 嗯， 对， 我觉得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赚钱，然后我们搬远一点去住，少见面就会少冲突。 那如果你妈就是觉得说，好，我不想要离那么远，不会买在附近？ 不会不会，她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很幸运，就是我的妈妈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她说，我们家这边楼下就有一层啊，干嘛要还要花钱买房子？干嘛花钱？ 因为我买不起我们家楼下。 不是买不起，是本来就有。比如说，好，我举我那个亲戚朋友的例子好了，就是他们家是独栋的，然后家里面空房很多，那婆婆就觉得说，干嘛搬出去省房租，就住这里就好啦。 我要促进 GDP， 我爱国，可以吗？ 最好你这样讲是那个，而且他先生工作的地方还在婆家附近，那你怎么办？就是这样上班很方便呢、啊，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干嘛要搬出去？ 我们想要有自己的小天地。你看你这就一定是死局，你要我怎么回答？你挖洞给我跳吧。 对啊，那如果他说就这一层全部都给你们夫妻用啊， 那不如这一栋给我，那不如这一栋都给我们夫妻用，你们俩搬出去 好了。你这样子到时候如果公婆说你这样叫我们去死啊，这样我们没人照顾欸，那不孝顺。反正我觉得那也要刚好所有的男性都像你是这样子比较可以理性去挡在中间，对不对？当有一些男性 我都 没有挡在中间， 我都叫两个老的搬出去住了，你觉得这样叫理性吗？这蛮疯的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但是至少你跟伴侣的关系不会弄得很糟 啊， 可是可能跟你爸妈的关系会弄得很糟啊。 对，好好好。 我发现就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好像妈宝都是在讲男生，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妈宝这个东西的核心其实是无关男女的，因为其实你看妈宝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讲说妈宝是我跟上一辈，或者是说我跟、 嗯嗯、 我在我伴侣跟上一辈的冲突之间的角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妈宝的核心，我觉得是害怕冲突、欸。就是他跟妈妈之间或是跟上一辈的互动之中，他难以去违背，他害怕跟上一辈违背之后产生的冲突。那他另外一方面，他就是伴侣跟自己的长辈父母之间的冲突，他也害怕去涉入。所以我觉得妈宝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害怕冲突。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很简短很简短的故事，我想说以这个故事来做个 ending。 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真实的例子，就是他自己在他的家庭当中都是那种教职然后公务员居多，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其实从小就希望他大学可以去修教程，然后之后跟他们一样成为教职。可是他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他其实也不害怕跟他爸妈起冲突，所以他那时候去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绕了一圈，他发现他对于教职是感兴趣的，然后也探索出他自己对哪一个族群比较，就是哪一个比如说国小或者是国中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他就又再去考了一个研究所。他现在已经快40岁了，就是他又再去考了一个研究所，然后去修教程。然后这个时候他爸爸妈妈就会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讲了，不然你早就那时候大学去选教程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享有怎样怎样怎样的福利。可是其实他自己并不后悔他在外面去绕了那一大圈， 嗯哼哼， 再回到教程上面，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在自己探索之后才做出的那一个选择，而不是一开始就选择避免冲突听他爸妈的话。 嗯哼，我同意，就是即便说可能我们从结果论上来看是一样，就是他一样最后都成为了教师或是教育的工作人员，但是在几年前以 如果就跟从父母的建议或是要求来去变成这样的话，他可能就真的变成一个妈宝教师。那跟一个你绕了很多条路，然后最后真的是判断出自己，最终想要走的方向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事情。 是啊，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是真的蛮佩服他，我有问他说，那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听你爸妈的话？其实我觉得他给我的回答，我会觉得他是很勇敢而且很有自己想法的，他会觉得说不会啊，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嗯哼，我觉得我觉得我真的会很希望就是他不要因为这些旁边的人潮热讽而觉得自己40岁还在做这件事情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嘛。就让我想到国王排名里面我才非常喜欢的。我要讲这个，我觉得可以用这句话来做一个结尾，就是，汪方面里面我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角色叫德斯帕，他是主角波吉的老师啊，他就跟波吉讲说，那些你所在意的弱势，让你获得了跟别人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这使你变得很特别，所以说，请你爱着说你自己的全部吧。 嗯嗯。 对，就是以一个温馨的一段鸡汤文来做一个结尾，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啦。 好， 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啦， 拜拜。